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刘卓的文学评论，非虚构的写作动力来自哪里。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北京城杂役之痕迹》。 非虚构是近些年来比较沉寂的纯文学创作中相对热门的一个领域。不可否认，除了技术层面的一些新鲜感，其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是使它拥有相对比较多的读者的重要原因。分析非虚构创作，可以使我们对文坛、对文学的社会价值有新的了解。下面我们继续欣赏非虚构的写作动力来自哪里，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梁庄系列作品作为一部变迁史，其中的时间节点有些模糊，这与写法有关。村庄的变迁是通过讲述每个乡亲的个体遭遇来构成的，这些个体故事又是通过一系列今昔境况对比来被讲述的。与今天的贫困形成对照的过去，就所访谈的乡亲们和作者的年纪而言，是一个比较近的过去，即60年代、70年代初期，也就是社会主义时期。这些作者和被访谈者的回忆带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时期农村的经验，比如自然环境、社会关系的和睦、集体感、人与人的平等，以及文革中村里人保有着老理儿、美德等。这些有关社会主义时期的经验始终以回忆的方式出现，作者并没有借助这些回忆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分析，而只是以回忆的方式突出了当下感伤。更准确地说，作者并不是有意识地回避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而是回避了客观理性的观察方式。这种情感抒发的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但能不能把非虚构的农村写作讲成新文学的故事很难。这一次的农村题材写作面临着根本性的变化，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已趋近尾声。不必说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农民在生活和基本权益上的获得感，新民主主义时期所制定的农村包围城市、农村根据地等政策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已发生变化，城乡二元对立，以城市为主导已成事实。在这个背景下，非虚构作品直面农村贫困和农民工等情况，不能不是对城乡差距和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反思。写完梁庄系列后，梁鸿开始参加乡建团体的工作。从2011年起，我也陆续参与了一些乡村建设团体的活动，并成为他们的志愿者，做宣传员，给学生上课、座谈，或到一些实践点去考察，和各个行业的人一起开会探讨。那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们是真正的实践者，在乡村和城市的边缘奔走、呼喊或默默地坐着。这个尝试可以解读为是从情感转换为行动的努力，最后的结果是放弃，回到书斋，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并且逐渐放弃了非虚构写作，重新回到虚构的领域。这个选择从个人意义上看无可厚非，而且也不应做过度的道德评判，不过可以就这一路径做些解读。乡村回不去了，因为回不去了，因为无法与乡村建立起一种实质性的联系，才会有乡愁式的写作，以之弥补这种缺憾。他指出了乡愁写作者的真实身份，他们是今天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城里人， 不再具有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光环。还有一种更老旧的批判路径，即批判现实生活中很常见的道德虚假性和动摇性。他们有善良的愿望，但在现实的行动面前退却。这种批评多来自行动着的乡间实践者。如果说乡愁返乡体的写作者与乡村之间的乡愁式的情感联系是虚假的，对于真正行动着的乡间者，他们与乡村乡民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以及如果暂不考虑这些乡间实践者的情怀，这一轮新的到民间去的思潮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一个乡间的提法是小资的底层化。所谓底层化，是指受到过高等教育，更认同精英阶层及其文化的群体，在社会分工结构中越来越与工蜂等群体趋同，这仍与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有关。这个结构需要并不断制造内在的不平等和区隔。这些通过高等教育进程的人们对自我与社会目前城市身份与原先农村身份关系的认识，使得他们的思想处于矛盾和撕裂之中。沿着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思路分析，小资只有与底层联系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摆脱新意识形态的笼罩，发展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与美学。这个判断的前提是底层才是真正的社会力量所在。不难看出，这个分析脉络来自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小资产阶级需要自我改造，背离自己的阶级，加入到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革命力量中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明显。不过，小资的底层化是否是一个主导性的趋势？即便小资处于底层化的趋势中，这也是一个庞大的、充满了差异性的群体，而且他们与农村的关系与20世纪上半叶中小资产阶级与农村的关系相比，在农民人口数量、文化关系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不同。 借中国在梁庄系列作品来考察非虚构的系列写作特征，是为了指出这一写作特征的原初动机，包括有关平等公正的诉求与他所选择的写法，比如个人的体验式的之间的落差。这个落差或许可以从他的情感化表达与注重田野调查这两种形式的并置来进行观察。非虚构的写实效果是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获得的。在讨论田野调查的写法之前，需要引述上文提到的田野调查与现有学术机制之间的对峙。对于梁庄的作者来说，以田野调查为基点重构知识系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因为学术及学术式思辨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被置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妥协的存在。田野调查中的田野所被赋予的真实感、行动力，使它不只是一种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内部的工作方式，而且还是走出学院、重新激活知识分子意义感的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虚构和真实的对峙结构中，田野调查的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它从特定学科内，如人类学的工作方式，逐渐泛化为个人书写的主要方式。换言之，非虚构的写作者虽然其中一些人出身学院，写作中也会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思路，但他们书写行动的原初意识是有别于学院研究所界定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路径的。中国在梁庄大量使用文献、采访、口述等材料，方式近于田野调查，主要的笔法是描写。这个特征放在文学领域中曾经被概括为新闻式写作。这里要讨论的不是新闻式写作是否具有文学性的问题，而是这种社会学式的田野调查采用中立视角的新闻写作如何构建起我们有关历史、有关日常生活的表述系统。非虚构写作借助新闻式的素材和人类学深描的方式，一方面与传统的文学文类产生紧张感，另外一方面，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报道、社会调查等共享着一个实证主义的认识方式。它只有将自身嵌入到这个写作秩序之中，才能获得正当性，获得关注和影响。我尝试指出，非虚构写作的客观性，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不如说是实证主义的认知方式的产物。就当前非虚构写作来看，这种新文化、人文化的描述方式导致文本结构越来越松散，分析力减弱，而情感表达被凸显。与20世纪初的田野调查相对比，以费孝通的 乡村经济为例。从目录看，乡村经济中的时事是围绕着当时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易等体系来选取，并形成关联性的分析，即正确的了解当前存在的以时事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而中国在梁庄中的时事是随着作者在村中所采访到的人事而形成的，描述之中穿插着作者的回忆，较少分析，因此经验的呈现就相对孤立。其客观效果是作者与所描写的对象农村之间的鸿沟反而更大。在一定程度上，这类田野调查文字后来被贬称为返乡体，其原因可以从写法的内在缺陷中获得解释，而内在结构的松散使得它易于被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所选择和编织，它所被寄望的介入性和自主性便都无从谈起。简而言之，非虚构的写实不能被简单视作现实主义的回归，它所包含的无形式感和对既有文学秩序的颠覆中有更复杂的因素。这个颠覆既否定八十年代，又有所继承，个人的体验成为不可被化约的有关真实的原点。这种以体验讲述个体故事为主的写法，为越来越多致力于理解改变现实贫困和不平等的研究者、实践者所采用，如旅途的新工人、现状与未来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过仍需细看那些基于个体经验讲述个人故事的写法是否有助于形成有关工人的问题，以及今日中国的有效分析。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写作者、实践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关联？这些方式与上面所勾勒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对于现实的诸多探索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 好了，刘卓的文学评论《非虚构的写作动力来自哪里》我们欣赏完了。非虚构作品的阅读感受和虚构作品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源自于写作内容的不同，也源自写作者心态和目的的不同。非虚构作品的内容更深地根植于生活，非虚构作者对现实的真诚关注是值得读者致敬的。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北京城杂役之痕迹》。北京城杂役是萧乾先生回忆老北京城的一组散文，今天为您播出其中的痕迹。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世界上像北京设计的这么方方正正、匀匀称称的城市还没见过，因为住惯了这样布局齐整的几乎像棋盘似的地方，一去外省呢老是迷路转向。瞧，这儿以紫禁城为中心，九门对称，前有天安，后有地安，东边门、西边门就相当于足球场上踢脚球的位置。北城有钟鼓二楼，四面是天地日月四坛。街道呢则分东单、西单、南池子、北池子，全城的街道就没几条斜的，所以少数几条全能叫得出名来，像什么樱桃斜街、李铁拐斜街，哎，鼓楼旁边有个烟袋斜街，胡同呢有些也是挨着个儿编号，头条、二条，一直到十二条。咱北京可不像纽约那样一排排个几十条，北京编到十二条觉得差不离儿，就不往下编了，改叫起名字来了，什么香耳胡同啊、石巧胡同啊，哎，都起得十分别致。当然了，外省也有好听的地名，像上海二马路那个卖烧饼油条的耳朵眼儿，伦敦古城至今还有条挺窄又不长的针线胡同。可这样有趣的街名 都只是一个半个的。北京城呢，到处都是这样形象化的地名，特别是按地形取的，什么九道弯啊、竹竿巷啊、月牙啊、扁担呢。比方说东单有条胡同，头上稍微弯了点，就叫羊尾巴胡同，多么生动，富于想象啊。可后来呢，偏偏给改成了杨毅胡同。我这个人呐，顺小就喜欢琢磨北京胡同的名儿，越琢磨越觉得当初这座城市的设计者那真了不起呀，不但全局布置的匀称，关系到居民生活的城内设计也十分周密，井井有条。您瞧，东四有个朱氏，西四呢就来个杨氏，南城有花氏、蒜氏，北城就有灯氏和鸽子氏。看起来那时候北京城的商业网点很有点像个大百货公司，各有分工。紧挨着杨氏大街就是羊肉胡同，是一条生产线呢，这边宰了那边卖，多合理呀！我上中学的时候，朱氏大街夜里还真的宰猪。我被侦缉队抓去在爆房胡同蹲拘留所的时候，就通宵通宵的听过猪滋滋的叫啊。因为是京城，不少胡同当时都是衙门所在地。文的像太仆寺，武的像火药局、兵马司，还有管举人的贡院、练兵的教场，还有掌管谷粮的海运仓、陆米仓。哎，我眼下住的地方就离从前的刑部街不远，多少仁人志士大概就是在那儿给判去流放或者判处死刑的。有些个胡同呢以寺庙为名，像白衣庵、老君堂、观音寺、舍饭寺，其中有些庙至今仍在，像白塔寺和百林寺。还有些个胡同呢表现着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身份，像侠公府、恭王府，大概就住过皇亲国戚，王大人、马大人必然是些大官了，然后才轮到一些大户人家，像史家胡同了、魏家胡同了。那时候北京城里必然有不少作坊，手艺人是相当集中，工人不像现在家住三里河，上班呢可能在通州，那时候都住在附近，像方砖厂、盔甲厂、铁匠营，作坊之外还有规模更大、工艺更高的厂子。琉璃厂必然曾制造过大量的各色琉璃瓦，鼓楼旁边的铸钟厂一定是那时候的首钢，外加工艺美术。有些看起来很平常的地名，来历并不平常。拿府右街的达子营来说吧，据说乾隆把香妃从新疆接回来之后，他成天的愁眉不展，什么荣华富贵也解不了他的相思。那时候皇帝办事可真变态，他居然就在皇城外头搭了这么个地方，带有浓厚的维族色彩。香妃一想家，就请他站在皇城墙上眺望。也不知道那个人工故乡可曾解了他的乡愁。民国初年，袁世凯就是在北京城这儿搞起的假共和，所以北京不少街名带有民国史的痕迹。